不久前，南朝鲜伪军集团同美国和日本军部当局进行了一次旨在共享北方导弹发射相关情报和保持政策协调的电视会议。会议上，南朝鲜傀儡集团说什么北方导弹的威胁等，显露出了要促进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和建立三方军事同盟的极其危险的轨迹。另外，反对部署侵略性萨德的斗争正在扩大到南朝鲜全境。18号制止部署萨德全国行动在首尔宣告成立，由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等90个团体参加。